一个新嘅星期啦，吓 系 系。 阿一哥点啊？ 新嘅星期，新嘅开始， 系 系。 咁大家啲样好似咁疲累咁样， 攰啊！放咗个长假期，反而仲攰， 系咪 啊？系啊，因为我哋又冇去到日本。 好，开始今日。 建议你听翻上个星期三有三位主持、 我星期三晚打字打得好劲啊！哇，打到咧个鼻都红晒啊！ 系嘛？ 系啊，又除咗面红之外，鼻都红埋啊！真系。 今晚有三位特别嘅主持 啊， 叫做刘旅行。 系啊，三个都 洗版啊， 三个都叫刘旅行啊，真系几得意，我觉得呢单嘢。 好啦，咁啊，唉，任我行啊，真系可以啊。好啦，开始今晚嘅沙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旅行啊，系。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真系细一啊，你个。 唔好倾嘅真系呢啲， 不得了啊，真系。好啦，咁啊，一哥有咩好嘢？今个星期。 诶，话说啊，小弟啊，上个星期有一晚咧，就同一啲中学同学出嚟见面嘅。 系。 咁其实佢系特登约我出嚟，就话哦，嚟紧咧就佢会同佢未婚妻结婚。咁就想揾我做呢个嘅婚礼司仪，咁就话哦，咁我哋反正咁耐冇见，不如食个饭倾下偈 ，update 下大家咁样啦。 诶，咪讲开司仪，插开一句先，今日唔知大家有冇即系留意电视机啲新闻台有啲直播咧？我哋有位同事都做一个大型活动嘅司仪， 系 有位男同事，冇我阵间话俾你听系边个啦，系啦， 继续。做成点啊？ 好好啊！一听佢把声已经认得 啦。哦 ，OK， 系啦，继续。 好啦，好啦，咁约我出嚟倾下啲即系啲实际操作嘅嘢，即系例如我会唔会收钱啊，或者可能一啲行政上嘅费用啊，剩啊咁样。 咦，一哥，你平时而家做一场 MC， 大约收几钱到咧？ 我话你冇五位数字，唔使揾我噶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即系。我嗰日系咁啱要开会，所以我系迟咗去嘅。咁佢哋约七点钟食饭，咁我就差唔多八点几、八点半先去到啦。咁喺一间嘅居酒屋嗰度咧，就即系谂住倾。咁有啲中学同学真系好耐冇见咁样。咁我去到嘅时候咧，我话咦，唔系要倾一啲即系钱银上嘅瓜葛啊，或者啲嘢。点解个块面已经红晒呢？原来佢哋已经饮 大咗， 饮大咗些少啦。咁我去到嘅时候，佢哋讨论紧一个话题， 系 生唔生仔好。 哦， 系啦。因为直间嗰位朋友就准备结婚啊嘛，咁然后就同佢未婚妻有呢个嘅讨论嘅，即系究竟会唔会养育下一代啊成，咁佢就俾咗一啲嘅理由或者啲原因，就系佢呢一刻未想有小朋友住嘅。 咁未婚妻嘅态度同埋反应系 未婚妻唔喺现场嘅，男人局嚟嘅，所以我哋。 咦，作为一位啊好鼓吹播种嘅一哥，你应该系持相反意见嘅。 咩先？佢播种啫，但佢系咪鼓吹噶嘛？两样嘢嚟噶。嗱，你系咪鼓吹播种咧？ 哦，嗱，呢个就牵涉一个好复杂嘅讨论啦。因为嗰日去到最尾，我哋即系由一个叫做可能究竟可唔可以俾到一个小朋友好嘅教育啦，去到一个人嘅成长同佢嘅性格系咪先天决定同埋后天因素，去到原生家庭对一个小朋友嘅影响， 以及咧就系地球啊喺一个啊即系多重嘅生态环境灾难当中啊，对后现代小孩子成长嗰种影响同埋心态有咩嘅？ 再加埋后现代主义冲击呢个资本主义，加上一个国际化嘅问题，我哋真系讨论晒呢啲嘢。 当地球出现一体化嘅时候，究竟个小朋友应该讲咩语言咧？ 我哋如果真系有三体外星人嘅话，大家应该点样处置咧？ 我想讲嗰日真系。 当日去到火星嘅嗰啲咩探月卫星嗰度真系降落咗之后，发现火星原来系有水嘅，咁点算？ 系啦，因为咁啱咧，呢位朋友咧就系中学嘅时候同我一齐玩辩论队嘅同学嚟嘅，即有参与辩论比赛，咪辩论队。咁然后佢话：哇，好耐冇同人讨论呢啲即系咁哲学嘅问题。我哋去到最尾就系讨论究竟啲嘢系咪整定啊？即 系 好似快餐店啲包咁系咪整定啊？咁然后我哋 多咗啦， 呢个 get 一定要讲 嘅。本来冇唔需要嘅呢个位系你多咗啫。 咁我哋系一个叫做理论嘅讨论咧，我系即本身大家仲系口讲口赔，即系唇舌枪唇剑，唇舌之争咁样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哋直情系问个店员咧，俾几张嗰啲点餐纸我哋啊，攞埋支笔喺后边写晒 formula， 即系嗱，如果假设人 等于 MC square 系啦，如果人嘅性格等于 A， 原生家庭等于 B， 然后衍生出嚟嘅 C 究竟有几多 A 同 B 嘅 combination 咁样去计，咁跟住之后我哋喺度倾到一半嘅时候，突然隔篱台 吓 有人同我哋讲系咪计数啊？ 跟住之後我哋本身都唔識反應嘅。 咩年紀咩年紀？ 我後尾傾落去先發現，我諗佢都係大我哋五至六年啫，即係可能我哋三十零歲，佢 I 四十嗰啲年紀咁樣啦。咁我哋本身都話，哦係啊，跟住佢就話咧，嗱數學呢樣嘢啊，因為佢聲稱佢喺大學其實係讀數，佢話讀數呢樣嘢啊，就係你要啲咩嘅答案，你就應該用啲咩嘅 formula 去砌條數出嚟，咁你再交到份 paper 出去啦。咁因為直間有啲朋友又係做工程啊，然後佢哋即係叫做咩啊，即刻覺得好合拍啦， 膊頭有花嘅出曬嚟啦， 係啦，咁然後就開始傾起嗱，究竟一個工程式佢一個工程喺度計，佢哋已經開始討論咧，我聽緊啦，即係究竟啊呢個叫做 probability 同埋一個或然率之間嘅關係，究竟0.0001同零之間嘅微妙關係是什麼？咁嗰位朋友即隔離台嗰位，我稱 唔識嘅， 唔識嘅， 係啊， 我稱之為 A 嗰位陌生人咧。是直情攞咗杯酒过嚟，坐埋喺我哋嗰台，然后喺度讨论 A 啦。跟住倾倾下嘅时候咧，嗰台嘅 B 朋友咧又坐埋过嚟。其实你哋倾紧啲咩？我啱啱听你哋好似讲紧生仔。我系啊，其实我哋讲紧生仔。嗱，我就生个仔嘅，咁就话生仔应该点样点样。唔系，我哋讲翻数学先。咁结果咧就将本身，因为我哋系其实隔咗两台嘅，中间嗰台嘅人咧。都傾埋一份喎，所以變咗三張台嘅人就一齊喺度討論究竟生仔，即好多咧。有啲人就覺得咧，其實生仔唔應該諗咁多嘅。有啲人就覺得咧，數學應該要咁樣計。有啲人就覺得咧，命運係整定，佢睇過啲師傅係點樣點樣。咁然後每個人咧，將佢嘅論點咧就炒埋一碟。 哇！嗰間居住屋好大噶。 就是因为世间啊、哦、所以我哋倾偈嘅时候。 即好似深夜食堂咁样啦。 係啦。咁同埋当然前面可能有我哋有一起饮个杯嘅，因为有直间有人生日，哎 ,Happy Birthday, 然后一起唱生日歌、哦、所以佢先有呢下嘅搭爹嘅。咁然后搭爹嘅时候呢咁就。 搭爹几好呢、 這个。咁最神奇呢就係我哋去到即係我諗差唔多倾咗有半个钟至一个钟啊。即係大家个最。 三五四七。 係啦，最易已经去到可以咁样倾一个钟嘅时候呢，中间嗰台人走咗啦，嗰两位女士走咗啦。咁然后呢我哋就霸咗嗰三张台，然后就继续讨论落去。 全部男人。 有男有女。咁、哦、就有啲人有佢嘅意见啦。 而家不如去揼骨啦咁样。 咁佢咁然后去到最尾呢A 朋友嗰台呢已经走晒。然后得返 A 留喺度继续同我哋倾多半个钟。然后最尾走嘅时候仲搭住膊头一起走。咁当然中间有个小插曲啦，就係、是、其中一个朋友呢就俾咗个电话我。咁跟住之后话如果有兴趣嘅话你下次约出嚟再一起食饭再讨论一下呢啲哲学同埋数学嘅微妙逻辑关系啦咁样。 咁有冇 conclusion 㗎？ 冇 conclusion 嘅，因为大家已经去到嗰个状态系唔需要你 conclusion 嘅。我就 系 去到最尾就系答翻嗰位朋友问题。我话其实你谂住俾几多钱我去做呢个 MC 咧？ 冇错，conclusion 就喺呢度啊。 因为佢哋即系因为已经分咗开始咧，就系由原本可能系A A B， 即系例如我哋四个朋友同佢四个朋友咧，已经打散咗 A 同一倾，二同三倾，然后四同即已经乱七八糟。 总之唔识噶啦， 总之大家都系唔识大家，然后就坐喺度倾到最尾。咁我就即系趁呢个混乱期间，我就捉翻我朋友话。喂，咁你結婚嗰壇嘢點？大家先至攞翻件事出嚟討論嘅。但我就咁樣抄咗個電話翻嚟咯。 哦，而家有冇聯絡啊？ 嗰日完咗之後，第二日有傾嘅，即係我 好掛住你啊！今晚傾得咁開心，邊今晚再出嚟傾過？ 好掛住你都真係可圈可點啊！ 我哋有咪咁啱嗰位朋友有聯咪講咗兩句啦，就話你哋咪成日去嗰間即係居酒屋食飯，我話都間唔中嘅，咁啊喂，咁下次要一齊再出嚟啦！我哋鍾意飲嘢，反而食嘢比較少，見你食嘢多，反而我哋少飲嘢，不如我哋夾埋一齊就又再平啲啊，又或者 book 個場一齊去傾下偈啊咁樣。就真係我唔可以话称之为朋友啦，咁但係有讲话几时再约出嚟再咁样即係同啲陌生人食饭囉。係啦，就有咁嘅经历。 咁呢啲类似即係无端端嗱，应该咁讲啦，我哋分两个层面去讲啦。第一就是无端端有一个三唔识七嘅隔离台嘅人埋嚟搭爹啦。另一个层面就係你会唔会喺一个咁嘅状况又係三唔识七嘅情况之下走去同隔离三唔识七嘅人搭爹呢？你遇过未先？ 我遇过人哋同我搭爹嘅，我遇过好几次有人同我搭爹嘅，即系例如我之前 即系旺角墙嗰啲，嗱，依家梁丽勤讲下，旺角墙好多人搭爹噶嘛， 系 系啦，我试过最我觉得人生之中最值得交嘅几位朋友啦，我认为啦， 搭爹搭翻嚟， 搭爹搭翻嚟嘅，即系例如咧系我嗰阵时系有自己一个会落去，可能尖沙咀啲酒吧即系饮嘢咁样啦，咁隔篱位有个阿叔咧，佢系我嗰陣時稱佢，佢即係冇曬頭髮，然後戴住眼鏡，四五十歲嘅哥仔嚟嘅，咁又問我，自己一個落嚟，哦，係啊，係啊， 喂，不如交换个电话 啊！就咁，第二句就系不如交换个电话。 嗰时失恋啊嘛，咩都得噶啦，系、哦、啦。咁跟住之后交换咗个电话啊！我哋就成日嚟呢间诶铺头嗰度饮嘢嘅，咁啊交换电话，我哋有个 V I P 群组， 咁啊群组啊， 就约出嚟就会诶饮嘢噶啦。哦，好咁啊交换咗，咁真系三不五时就会喺个 group 嗰度就话，喂，不如今晚落去饮嘢，咁就落去同啲即系哥仔。傾啦，咁識識下嘅時候個圈子越嚟越大，因為呢個即光頭叔叔咧，佢係好中意咁樣結識朋友嘅，咁所以個 group 我諗而家目測都有二三十人嘅，咁、 哦、 直情連呢間鋪頭執咗粒之後咧，我哋就轉咗去第二個場，都繼續傾。咁喺個 group 入邊有好多唔同嘅人，有個係專門喺日本學完煮拉麵翻嚟香港開鋪頭啦，有啲係附近大學嘅一啲副教授啦，有啲係嚟自亞聯酋國家嘅朋友啦。即係講英文嘅， 係咪即係有個家族基金喺香港開 office 嗰啲人？但係間唔中又喺菲律賓，又喺菲律賓去表演。 唔係嗰個，但係佢都有啲錢嘅，都有 啲有啲錢啲。 咁跟住五月會唔會過嚟？ 我唔知。跟住之後仲有個係1990年嘅十大傑出青年。 哇！ 係啦，咁就喺嗰度即係大家就會成日食飯啊，飲嘢啊，咁然後又會即係討論下啲人生哲學啊， 即係完全同工作冇關。又同屋企冇关嘅嘢攞出嚟 倾，系屋企无关嘅嘢就真系会间唔中攞出嚟倾啦。因为正就系因为大家纯粹知道，你系做呢个职业嘅，我系做呢个职业，咁然后就开始倾，反而冇咁多嘅背景咧。有时可能同屋企人嗌交啊，同老婆嗌交嗰啲嘢咧，就会喺嗰度咧， 哎呀， 就会同嗰啲人倾。咁然后佢哋就会讲佢哋意见啦， 系啊，哇， 你好嘢嘢你都入到喎，好嘢，今日状态十足。 去完日本充电翻嚟，刘伟含同晒噶啦。 我反而想知 做咩啊？ 我反而想知咧，嗰位咧即系四眼光头，即系嗰个叫做话最 core 嗰位朋友咧，系啦，佢其实系做咩噶？ 佢系做一啲 艺术 feel 喎。 哦，唔系，佢系做，我冇记错，佢系做一啲出口贸易公司嘅。 只不过中意吹水啫， 只不过中意吹水，同埋大家可能 同埋大家搭讪。 我估因为真系喺嗰度最 call 下嗰几个咧，即系最主要会喺个 group 度出声嘅一啲中坚分子咧，都系四廿零岁单身嘅男士啊。 嗯， 即系夜晚寂寞冇嘢做就落去，可能即系搵人倾偈啊成。咁亦都有啲系因为已经小朋友出晒身啊。咁反而自己一个喺屋企陪老婆，佢又冇咩兴趣，咁、所以就落嚟。咁所以我好多时就同呢啲叔叔系饮嘢啊，然后就倾偈。咁佢哋会有好多自己嘅人生经验啊、经历会分享俾我。 其实可唔可以话哥哥啊？人哋四廿零岁，你都三廿几啦，你话人叔叔？ 佢哋话睇住我结婚生仔嘅，佢哋而家成日话系啊咁样。咁当然亦都有啲弟弟嘅，我记得嗰阵时喺嗰度附近可能倾偈嘅时候，有几个系喺尖沙咀嘅 salon 嗰度做 junior 系啦。咁佢哋有啲又系我睇住佢仲系十零岁，话冇拖拍啦。去到而家21、22岁已经 生咗仔， 已经生仔啊！系啊， 但系咧，你会唔会抗拒呢一啲搭爹噶？系咪男仔比较即系男性啦，或者 唔系我 比较上唔抗拒搭爹咧？ 即系我哋日前开会倾搭爹，我又觉得我哋人生大部分嘅友情都系从搭爹搭翻嚟噶啦。即系譬如举个例，我由小学升上去中一，咁嗰班人全部都唔识噶嘛。 唔系嗱，但系呢个都系一班嘅人啊嘛，即系而唔系突然间闯入你个世界里面嘅嗰啲人啊嘛。 即系隔篱台我都未去到咁勇嘅，即系当诶，除非系咩咧，即系得两个可能性嘅啫，一系就睇唔过眼，一系就出手相助，即系譬如举个例，即 系 譬如原来佢唔识嘟个 QR code 落单，咁我咪过去帮下佢手咯，你咁样做得噶，又或者系 靓女嘅， 唔系即系话睇唔过眼啊，睇唔过眼，譬如举个例。喺一间好静嘅酒楼嗰度，但系开到个电话好大声睇片，即系嗰啲，即系梁丽勤嗰啲啊。 嗱，sorry， 我就唔会嘅。但系咧，我想讲喺一间好静嘅酒楼里面，其实呢样嘢已经好唔合理了。 唔系有啦，嗰啲咩嗰啲高级酒家嗰啲啊，即系酒店嗰啲啊，即系咁你去，你无端端好静，但系佢开到条片。鬼死咁大聲！ 唔係啊，其實 嗰啲唔算搭爹啊，嗰啲 唔係佢係勸喻， 係啦，冇錯，勸喻或者係幫忙。但你話，譬如隔離傾緊今期個股市咩？喂，真係喂，咦係喎，其實我都覺得個時機好啊。咁我真係唔係 啦，但係有呢啲人噶嘛，我自己都唔。 我諗好睇我自己經歷啦，因為呢個群組大家 唯獨是邊樣嘅？ 係。 喺馬場就好多啦，喂，今場有幾個點頭啊？喂，今場我今日啦。啊！边个去马？喂，系咩？去马系、哦，我同埋睇到话咧，佢咧加粗咗两课，试习又砰砰声，可能真系嗱、马场会识到啲朋友嘅，以我以前嘅经历， 但系即系其实一日就散噶啦，唔会 交低大家互相电话联络嗰啲噶嘛，会唔会？ 我谂我哋比较含蓄啲啦，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咁样，可能喺投注站定系喺马会喺马场发展成好似一哥呢啲生死之交 V I P， 我又唔知啦。 唔系，如果输咗嘅就唔会生死之交 V I P 噶啦。 但系呢种生死之交系好微妙嘅，即系你话系咪请 爹答翻嚟？ 系啦，请饮你会唔会叫佢？你未必会叫佢，但系当你有啲好苦闷或者好唔开心嘅时候，你会好想见呢班人。 即系佢其实系一种工具嚟嘅， 又 某一个情绪之下嘅一个出口嚟噶嘛， 系一种你好神秘嘅避风港咯，因为你又知道佢介乎认识你同唔认识你之间嘅嗰种感觉，咁所以有好多好秘密嘅嘢反而佢哋知道。但至于你问我会唔会怕遇到一啲坏人咧，你问我，我觉得点解会夹到呢班人咧，系因为大家嗰种性质相似之外咧，就系 好多去边嘅， 唔系啊，因为有啲真系坏嘅人咧，你好自然就会淘汰咗佢噶啦。即系例如可能嗰阵时有一个又系想同我哋一齐玩嘅，但系因为佢可能即系饮醉酒之后比较容易即系失仪啊，成啊，咁我哋好自然就会唔同佢一齐倾偈啊，疏远佢自己冇瘾咧，佢就会走咗咁样咯。系啊， 梁丽勤得唔得啲嘅咧？ 我嗰个状态同你有少少相似嘅，即系譬如我最近一次搭爹系几时咧？就係尋日啫嘛，咁話說咧，我就喺一間呢個化妝品連鎖店裏面咧就買嘢啦，咁就有一位印尼姐姐，細細個咁樣嘅，好似好妹妹咁樣嘅，咁佢就攞住芝麻錢，唔知洗頭水定沐浴露去俾錢嘅時候咧，咁我跟佢後面啦，跟住咧。嗰啲收银嘅姐姐就话：哦，你系咪会员啊？你唔系会员咧，就要四十几蚊噶，你系会员就三十几蚊咁样。咁跟住佢攞住支洗头水，佢又好想买，但系佢又可能觉得四十几蚊系好贵，虽然只系有几蚊嘅差价。咁然后我喺呢个时候我咪搭爹咯。咁我就问啦，其实我帮佢嘟埋得唔得噶？因为我系 member。系，我话我帮佢嘟得唔得？ 我想做呢样嘢， 我好想做呢样嘢， 或者买三件又特价，可唔可以加？ 系啊，系啊，咁我就问， 系咪嗰个八五九嗰啲咧又系噶嘛？你知冇有会员就冇会员，争好远。 系啦，咁跟住我就我可唔可以帮佢俾即系嘟埋啊？咁跟住咧又好 welcome， 因为有一啲系唔得噶嘛。咁然之后好 welcome， 跟住咧嗰个印尼姐姐就好开心啦，佢真系好开心，即系千多谢万唔该咁。咁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嘅。 啊，你讲开呢样嘢咧，我成日都谂咧。即系譬如咧喺七仔咧，咪成日有啲贴纸嘅，上一手成日都唔攞，上一手成日都唔攞噶嘛。我成日都好想讲，喂，不如你俾我啊。 同埋去 supermarket 咧有嗰啲印花，我唔储噶嘛，咁我就会叫啲人咯，即系你要唔要啊？咁样要咧，我就会俾佢咯，系啊。 会因为咁样识到啲朋友，搭下搭到啲朋友翻嚟？ 唔会噶，其实我觉得呢啲好难， 因 为 你哋存在利益关系啊嘛。我啲系纯纯嘅友谊啊！ 我真系思怡，你真系发过一个短信话我今晚好挂住你，可唔可以真系坐出嚟倾下偈啊？ 嗰 group 里面全部都男人啊？ 有男有女， 系谜底已经解开， 大家明啦。呢首歌一歌拣得好，你咪平时同我哋搭爹嗰阵唱噶， 系啊，都会听下歌，饮住酒噶，都会播下草蜢啲歌。 世界对话错自我认同，鼓声敲响起，看似在召集每个世上人，放弃了解是爱，换爱是个美梦。不再一的原因，只需一点平等。愿望你跟我是人人有份，加多一点红心，加多一点情感，合力去打破这命运迷阵。 即係雖然咧，我就未必會好似一哥咁樣咧，即係咁踴躍地或者咁熱情地去搭車，但我覺得搭車其實係一件咧能夠增進大家彼此友誼同埋關係嘅一個好嘅行為嚟嘅。 但係好快就會散㗎呢樣嘢， 緊要個社會會和諧啲嘅。 哇！呢種緣分其實係個時間係好短暫。 哦，不在乎天長地久嘅。 唔係好少好似阿一哥嗰啲搭得咁盡嘅。 我今晚真係好掛住你啊！喂，好啦，轉頭翻嚟咧，我哋今個星期嘅特別嘅環節啦，就是、有一個懷念黎明詩嘅一個環節咧，我就會將六年前嘅訪問咧就會重新播俾大家聽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抵港访问，文艺晚会在湾仔医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致辞的时候说，欢迎国家第四十次南极考察成功归航，更加是纪念国家在南极成功建立第五个考察站秦岭站，期望同學認識國家南極科學考察，更好掌握國情。考察隊領隊張北辰表示，希望今次訪港活動增進香港市民對國家極地考察工作的了解和認知，激發青年人探索極地的興趣和熱情，有更多來自香港的科學家、市民和企業支持並且參與祖國的南極考察，為極地事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衛生署資助東華三院推出戒酒輔導服務先導計劃，今日起提供服務，為被識別為懷疑有酒精依賴的人士提供免費輔導服務。署方話計劃為期兩年，向懷疑有酒精依賴，即是在酒精使用障礙識別測試之中總分20分或以上的香港居民提供免費輔導服務。有興趣參與計劃的合資格人士可致電東華三院查詢熱線或者參考相關網頁。計劃亦都接受社區內的醫療和社福服務單位將有需要個案轉介輔導服務。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自今年以来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靠前发力实施宏观政策，突出做好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工作，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持续用力，政策效应不断显现。但是李强提到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经济运行之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下功夫解决，中国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强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必须抓紧抓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精神的细化落实，推动各项部署加快落地见效。东南亚多国受到热浪侵袭，越南几千人严重缺乏淡水，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马来西亚政府亦都在受到降雨不足影响的地区实施人工降雨。菲律宾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摄氏42度，近4000间学校暂停实体课。受到马尼拉一些学校的老师说，部分学生因为高温出现头晕、头痛等的症状。在印尼持续的干旱天气导致大米价格飙升，农作物产量下跌，就导致泰国农民今年的债务增加了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明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炎热。 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018年嘅一次难忘聚会，手下留情，永远怀念黎明诗。 手下留情，我支持你系列第二季， 有请 long time loser 嘅黎明诗。 我成日都话咧，即系做电台有个好处咧，就系我哋可以自己集翻一啲自己中意嘅油啊。 系 系啊，咁我今日又集到一个劲嘅油啦。 咁我哋不如饮翻杯先啦。好，诶，饮杯。 喂，小弟啊，做咗咁多年电台啊，发梦都冇谂过啊，我会饮到啊。呢一位嘉宾啊，自己煲嘅罗汉果， 我更加冇谂过啊！嘉宾咧喺屋企煲完个罗汉果之后，攞到上嚟台， 仲热辣辣嘅， 系非常之热啊！ 系啊，仲有果皮添啊！ 冇错啦， 我哋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 系 黎明诗 Stephanie 你好， 你好 Stephanie， 你好， 我哋要难掩我而家嗰种嘅梁丽勤，你睇得出啦， 系啊系啊，我不如我解释下先啦。咁啊，话说咧，刘慧恒咧就好耐之前已经谂啊，如果我哋可以约到黎明诗访问就好啦，咁样咁系俾50年。出街 早好多嘅， 再早好多嘅，系啦。咁后嚟咧，就突然间就即系喺50年或者50强啦，黎明诗嘅表现啦，令到大家就非常之兴奋啦，吓。咁 跟住仲未有投水嘅， 未嘅，系啦。咁但系最近就唔知发生咩事咧，就突然间谂起阿黄老板嘅。 系，就因为咧，传媒咧就影咗一张相，就系咧你同埋阿黄老板啊、郑瑞芬啊，即系一班嘅 90年代 嘅 artist， 系啦， 其实就食饭， 系 有黄老板喺入面嘅， 系咯。 咁我哋就即刻立起电话，我话喂，我等咗好多年，希望可以访问到黎明诗，咁佢就帮我即刻就 line up 咗今日嘅呢件事啦。 冇错， 系啦，咁我不一定要讲咧，就系当年咧，我系拜到佢嘅石榴裙下。 系，我知啊，系啊，佢今日攞咗只碟翻嚟俾你签啊，你知唔知啊？ 睇到， 佢未知啊，佢未知啊。好，咁啊嗱，讲咗近况先啦，点解你会出现咗喺五十强入边咧？ 其实咧，佢哋都。編審啦，叫做阿琪咧，咁佢揾咗我好多次，亦都係 through 其他好多人揾嘅。咁但係我又覺得當時我又比較肥啦， 係 去旅行啊，食好多嘢啊，咁樣好開心啦個人，咁啊變咗一路咁樣肥咗好多。咁啊加上我又冇諗住出翻嚟唱歌嘅，變咗我就覺得唉都係唔好啦咁樣。咁啊未有準備咯，自己都 咁直至到佢揾咗你第幾次或者幾耐之後。 佢直接揾我啦，嗰次就，因为之前咧就系 through 朋友啊，个 TVB 想揾你唱《流行经典》咁，哇，唉，唔好啦咁样，咁跟住揾到佢就 WhatsApp 我啦，就话我哋好有诚意想揾你上嚟唱下，同埋好多网民都有好挂住你，想睇下你而家点样咁样，咁后屘佢就啊，不如咁啊，你未准备，我哋俾几个期你拣咁样。咁我就揀最後嗰個啦。 係，咁你絕食幾耐㗎？即係褪咗幾耐㗎？ 即係褪咗兩個零月啦，係啦。咁啊到我唱咯，八月。 咁嗰兩個零月你做咗啲咩咧？ 就係減肥啦， 減肥，食少啲嘢啊。 唔係，但係你好 fit 喎， 而家都未 fit， 而家都係肥翻啲。 我係啊。 係。咁換句話講，喺呢個節目之前嗰大約20年嘅時間，甚至乎超過20年嘅時間，你係冇完全冇。接觸過，冇錯過，即係電視啊，冇 乜都冇， 完全冇嘅。 係啊， 哇！咁嗰次即係話係你即係 出翻嚟， 出翻嚟啦，所謂係啊。咁啊，當時嘅心情點樣咧？ 都幾緊張噶，咁啊好彩有 rehearsal 嘅，咁變咗 rehearsal 咧，阿黎小田又會俾之前都識嘅，咁變咗佢會俾啲強心針我話，嗱咁樣你就會好啲噶啦，當隻歌係要有雷光嘅唱慢嗰只咁樣， 即係我想不我啲人 係啦，咁變咗佢就我記住咯，咁啊同埋又係錄影噶嘛，咁變咗咪可以再嚟過咯， 哦，即係你有中間有再嚟過， 即係唱咗兩次咯，每隻歌。 咁心情点样呢？咁耐冇立起支咪，仲要吓电视。 唔系，我觉得最重要系 live band 啊，因为咧，其实 惯啦。 其实咧，唔系每一个上五十强或者五十年嘅歌手嘅演出咧，我都会再重温嘅。咁但系Stephanie 系我会再重温，之前阿 Fanny 我都有再重温，因为真系好睇嘛。咁阿Stephanie 我有再重温嘅时候咧，反而我系睇 YouTube 嘅时候，我先至喺度谂。啊！你的感受是點樣？因為我自己好大感受就是如果我闊別咗個舞台好多年，然後我再上嚟唱翻，你話唱 K 可能都會好啲。但係 live band 係全世界一個合作嚟㗎嘛，係啊。咁你當時其實你自己會唔會有緊張嘅時候咧？ 我有緊張，我希望我自己表現得好啲啫。但我就冇諗全好多人去睇，如果唔係我仲驚，唔諗嗰啲啦。我盡量都唔諗嗰啲。 怎要肩膊碎？见我哭泣，吻掉我眼泪，与我共步浪漫雨里，醉了又醉，到于烛光里去，梦带走一天。正是我所想，这个梦幻终于破碎。无奈某人不爱我，我却爱他，流离在真真假假，无从放下，留住美好青春，我却愿浪费。 咁啊，即系做咗呢个演出啦，好啦，咁啊，事后就好多人睇咗啦，包括阿勤睇咗几次啦。 系，同埋咧，我想问，你有冇睇翻 YouTube 啊？你 有， 你有冇睇楼下嗰啲留言啊？ 有，哦，非常之好嘅， 系啊，因为系一面倒。 其实我自己就唔识睇嘅，朋友俾我睇嘅。 但系你唔惊咩？睇呢啲，因为有阵时如果啊， 系 啦，突然间有啲人可能佢好凶狠嘅，佢留啲嘢俾你。 哦，都会有噶，咁或者佢觉得唔够气，咁嗰啲都会讲噶，有啲紧张，不过可以好啲嘅，迟啲佢咁。 但系 overall 其实系好噶，吓 咁变咗我平常心咯，即系又唔系话要比起以前后生嘅时候唱，即系出碟啊，同埋公司啊会惊对公司冇咁好啊，即系好多嘢都会。壓力大啲咯， 係咁啊好啦，嗱，即係經過咗呢一役之後咧，咁我哋就有機會可以訪問佢啦。 咁我想知咧，黎明斯係咪即係之後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媒體嘅邀請一啲訪問啊咁樣啦？電台咧？ 電台未，仲有一個係啱啱啊，黃奕咧就話咗佢去咗一個電台。 哦，我知啦， 做咗个即系主食，咁就 我知， 叫咗我， 系， 咁我未去嘅，多人都未打俾我嘅， 咁但系如果话 好正嘅， 真系喺电台咁样倾偈嘅就 第一次， 哎呀，手下留情又做到嘢啦，多谢黄奕黄老板，即系你系得嘅， 唔系，其实我头先喺出边入嚟嘅时候。即係覺得哇，闊別咗廿幾年啦呢度， 呢度都係你以前成日嚟嘅地方，呢個網。 同埋我都好拍好多香港電台嘅節目㗎，好似同阿劉家傑嗰個教英文嘅節目啦，叫英語迷蹤，我哋嗰陣時都成日見嘅一個。 即系都拍咗好多集噶， 系系，咁所以呢度都有一种熟悉嘅气氛俾到你系嘛？ 楼下 canteen 咧 ，canteen 有啊， 系啊，以前成日都系 canteen 噶， 系咪？咁呢间落去坐下啦，嗱咁啊，即系我咧就呢两晚咧就好多啲读书时候嗰啲回忆咧就翻晒嚟嘅，咁啊难得咧即系喺一个咁样嘅即系时空交错嘅情况之下咧，就喺嚟到2018年咧就可以访问到黎明师咧，咁我就要讲翻咧喺我中学嘅时候， 好啊， 即系嘅认识嘅你啦，咁啊讲翻你细。我先啦，你系边度出世嘅？其实你喺香港， 其实我喺香港出世，但我一岁半咧就跟妈咪去咗英国住咯。就本来谂住我爹哋就跟住过去，咁因为我阿公咧就系行船嘅，就过咗去英国啦。咁就成家人都去，咁连我妈咪都去。咁但系当时我又出咗世，我妈咪又结咗婚咁样啦，就喺香港。咁变咗咧，佢哋商量咗就谂住一齐过去咁样。咁可惜咧，到我過咗去，咁我妹咧就啱啱抬住去英國出世，咁我妹咧就喺英國出世嘅。咁跟住我爹哋又識咗第二個，我媽咪又即係好多人追咁樣，就變咗我哋住到大約即係我四歲啦，就同我妹就翻嚟俾翻爹哋咁。 哦，咁我想问咧，嗱 ，Stephanie 个样咧，其实系鬼鬼地嘅。你 好多人都有讲， 你有冇外国人嘅血统噶？ 我系顺德人， 系，即系你系 顺德人， 即系完全系中国人嘅血统， 系咩？ 有嗰种 feel 咯，因为话你似噶鬼鬼地， 有好多人都话 系啊，但系你冇鬼鬼地嘅血统噶嘛？吓，阿妹咧，阿妹同你似唔似？ 阿妹都似噶，咁佢有啲。即系日本外国嗰啲 feel 咯 ，OK， 好得意啊！ 咁啊，即系四岁咧就翻入 翻翻嚟读书啦，跟翻爹哋啦，咁样咯。 情爱如若是早已注定，一切像不需决定，让我爽快奔向你身边，不必顾虑你共我一些处境。如我曾令你感到快乐，使你开始不信命，没法掩盖心爱的呼吸，一般渴望与憧憬。就算相聚暂短有段路，真爱谁能分薄？就算分别大家都寂寞，而这些牵挂令人回味也快乐，这一些爱的感觉会令人一世亦依依不舍。如你明白我心跳上落，早晚有点失落，没有准你跟我远走，不想你受到错过。Remember， 只求共你相爱，人世没有再令我能意外。Remember， 爱像野花，难知道为谁开，只想。 咁啊，喺边一区长大咧？四岁嗰阵， 尖沙咀 系 啦，因为我爹哋系做粤剧嘅，咁佢成日都飞去星马嗰啲做大戏，咁变咗咧就嫲嫲同埋爷爷凑我哋，咁当时我哋都有一个细佬添噶啦，咁大家都一齐长大嘅， 系咁啊，细个嘅黎明师系点样嘅一个女仔嚟嘅咧？一定系靓女啦， 细个唔系噶，都即系麻麻地啦 ，OK 啦，不过好中意笑嘅，咁变咗见到啲 uncle auntie 啊。因为我爹哋就比较严嘅，教礼貌嗰啲嘢咧，咁啊叫人啊，夹嘢夹俾人先啊，斟茶就斟俾人先啊，嗰啲即系嗰啲礼仪咧，咁我爹哋就好紧张嘅，咁变咗我哋咧出到去咧揸筷子都系啦， 系 一定要。揸得好靚咁樣， 即係揸啱啦，最少係啦， 準嘅 嚇。如果唔係就 索 啊， 係啦，冇錯，都試過。 我計啦， 唔係我哋呢啲年紀咧，就經常都會有呢嘅情況出現。 但係一路，但係我學唔識啊嘛，最慘係冇學識到 嘅。但係你揸筷子係 OK 嘅，係 啊係啊。咁我哋八歲已經揸得好叻噶啦，咁變咗啲 uncle auntie 就同我爹哋講，即係話。哇！你啲仔女個個咁有禮貌，揸筷子咁好，咁叻嘅咁。咁佢就好咁樣， 係即係佢係一個嚴父嚟嘅， 係啦，嚴父嚟㗎。 咁但係佢係即係唱粵曲啦，咁會唔會 即係呢啲嘢喺你屋企當中成日都出現，譬如嗰啲粵曲嗰啲音樂啊， 成日都聽，所以我都識唱嘅。 哦，你識㗎？ 咦，咁爹哋有冇親身教授你？ 咁我曾經都學過北派啊，同埋唱大戲嗰啲啦。咁爹哋諗住啊，如果你係中意有興趣，可以試一下。咁但係係真係好辛苦嘅，即係我當時隻腳咧瞓喺度或者企喺度拍埋唱咧，我隻腳可以咁樣 嚇。 哇！黎明斯將只腳咁樣擺喺 度 嘅， 曬咁樣直嘅咁樣。 你頭先講北派咧，係咪真係翻筋斗嗰啲啊？ 弄槍劍啊，剩啊，同埋你倒立啊，好多嘢噶，即係行啊嗰啲咧，走圓台啊嗰啲，好多嘢嘅佢哋。 但你都識嘅， 嗰陣時學咯。 哦哟， 咁學到幾時就冇再學咧？ 學到我想學了年龄啦，咁跟住觉得好辛苦，读书又攰咁样，变咗就后屘，咁你仲学唔学啊？咁唔学啦。咁当时又差唔多过多几年，plan 咗去英国读书啦，就翻翻去英国读书咯。 哦， 当时就系13岁到啦，差唔多十三岁，即系读咗中二嘅。上學期跟住就過去英國啦。 係，咁即係所以你嘅廣東話就 keep 得好好啦。 係 啦，即係細個有爸爸嘅 教導啦， 悉心訓練啦，咁然之後咧就比較大少少，先至翻英國讀書。 係英國。 係，你香港喺邊度讀書嘅以前？ 我以前喺九龍塘有間叫做聖 Catherine 聖加大尼。 聖加大尼係，咁你讀書得唔得㗎？ 麻麻地啦 ，OK 啦，系唔系叻？唔系话哇，好标青嗰啲啦， 系 数学最差咯，不过oral 最好咯。 因为你系咪因为细个已经有少少底子咧？关唔关事咧？ 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咧到我去到英国咧，我觉得自己好似哑咗少少咁， 系 咁啊要再补英文， 系 因为香港教嘅英文咧又会冇咁正嘅啲英文字，咁变咗去到咧。你未必明佢講乜，佢又未必明你講乜，咁啊爭少少咯。 咁嗰陣時，除咗話即係阿爸會偶然教下你唱呢個粵曲之外，你自己有咩玩嘅咧？有啲咩興趣嘅咧？ 我細個咧好中意聽收音機嘅。 係， 你聽邊個台㗎？有冇所謂嘅坦白 商台？ 哦，係。 我哋細個都 你聽邊個 DJ 咧？有冇印象？ 朝早起身一定係教我嗰陣時有個嗰陣時興一啲電嘅。收音机 闹钟耶，系 咁啊，梗系听余铮啦。 哦，早晨老友记啦，一定 系啦。我都仲识唱嗰只歌。 早晨啊，老友记。 唔系佢真系余铮叫醒你。 喂，自己呕嚟喎。 余铮叫醒你，你敢唔起身？ 系，我以前成日俾佢叫醒噶。 系好惊嘅。 点啊？ 好惊。 系 早晨。戏里想你，今朝早每朝早依然系咁爱你。 咁啊，收音机对你有啲咩影响咧？吓， 因为可以听好多歌啦，同埋英文歌啦，嗰阵时播好多歌噶，其实即系苏斯网啊，佢哋成日都播好多歌，唔同嘅歌。咁我喺嗰度就听好多歌嘅，英文歌、中文歌咁样。 你认识咗啲乜嘢嘅英文歌啊？ 例如咧， 旧嘅咯， 嗰个天 即系譬如，其实70年代嘅英文歌咯，全部有 disco 嘅，或者系即系以前嗰啲 disco 嘅快歌啊，咁同埋一啲慢歌啊 ，Brad 啊嗰啲都有。 系或者 Bonnie M 嗰啲 咯 ，Bonnie M 都有啦，系啦， 咩 Modern Talking 啊。即 系有 BGS 啊 ，BGS 啦，系啦，嗰啲全部都会听到。 其实就系喺嗰个时间，即系可能系个收音机开启咗一个叫做流行乐嘅生活噶咯，应该系。 系啊，咁我成日都听，即系直情有个收音机揸住咧，周围行，周围听咁样。系啊，跟住咧就有时。通常咧放出學，我係放 lunch time 會放學咁啊，即係12點幾，唔係翻全日嗰啲啦。咁譬如翻到屋企做完功課，咁到差唔多日落係好天咧，咁我就會可能攞個益力多一個蛋撻，咁啊攞埋收音機上去睇日落啊。 哎呀， 即係天台啊！哎哇， 哎呀， 好浪漫啊！ 因為我住村屋嗰啲咧，有埋連埋天台嘅，咁樣咯。 但系益力多同埋蛋挞两样 嘢，几得意噶！ 但系唔系奶茶，系益力多。 细个又唔中意饮奶茶噶嘛，中意饮汽水啊，或者公仔面啊，嗰啲福面啊嗰啲。 系，咦，即系自己有嚟个福面， 睇日落都系。 但 系 你自己发起嘅呢一样嘢系， 即系有啲同学啊咁样，但系我自己发起系睇。 日落嗰啲系， 系、嗯嗯、哇！即系你细细个已经有呢啲嘅诗情画意啊，咁样，仲要系听收音机， 系咯， 系 咁啊，听埋阿斜阳波， 我就系Albert， 陌上归人吓， 系 咁啊，好有 feel 啦，系咯。 斜阳半晚，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波涛甜。 有冇谂过做 DJ 噶嗰阵时？ 有， 系 我都好中意做 DJ。 通常咧，中意听收音机嘅人咧嘅年青人咧，都会有呢个梦想嘅。我觉得。 所以细个咧，我譬如睇电视咧，好多广告歌啊、广告嗰啲嘢，我都识得 up 出嚟嘅。吓、因为我中意讲啊嘛，即直情系背咗佢咧，我讲出嚟咧就好开心咁咯，即觉得自己好识表达嗰个广告嗰段嗰样嘢。 咁、你有冇睇过《你精我都精》？ 饮杯祝月青。 诶，阿 Sir 今晚请食饭，随便坐。 饮啲咩酒啊？ 咦，呢啲即系细个你都会扮翻嗰啲所谓布幕啊，嗰啲VO， 系啊， 就练一次嘅。 系、啊。 咁你细个咪多嘢讲嘅女孩子咧？ 都算噶，因为我中意笑，又中意多嘢讲。咁、变咗啲 Andy 就中意我咯，即系觉得好得意啊咁样，主动啲嘅细个。 系系。 反而一路大咧就被动咗。 咁去到英国啦， 即系13岁翻翻英国嘅时候啦。 咁啊系啦。喺英國又冇得聽香港嘅收音機啦，咁啊嗰陣時未有互聯網，更加好難先得到啲流行曲啊、廣東歌啊。咁嗰段日子嘅生活又點樣樣嘅咧？ 嗰段日子初去咧，見翻媽咪啊、婆婆啊、公公佢哋好開心。咁但係咧就啲同學啊或者爹哋啊嗰啲就冇見啦，係咪？因為嗰陣時要留一段時間噶嘛。咁、但係我都有啲朋友同學啊，即係佢哋會錄啲錄音帶啦，就錄啲中文歌俾我聽，咁、我就成日都會聽啊，咁都有聽英國嗰啲收音機咯，都係好好聽嘅，因為佢有啲台咧係直情講嘢少，播歌多，咁變咗佢又有可以播啲快歌嗰啲又有一個台，或者係一啲 classic 嘅嘢又有，咁樣咩都有咯。 好多選擇嘅， 係好多選擇， 係啊，外國嘅 好多台嘅， 係。咁但係你熱唔熱衷喺嗰邊讀書咧？即係開唔開心嘅嗰段日子？ 啱啱去到好開心，咁但係慢慢咧就覺得好唔慣，就係因為星期日啦嗰啲咧全部閂曬門嘅，冇人嘅個街。咁但係我哋喺香港就好旺好熱鬧嗰啲噶嘛，咁但係去到英國就係、是、啊咁乜咁悶嘅星期日，即係多數就係喺屋企 family day 咁樣嘅啫。 係係。咁你同你妹妹就即係相依為命咯喺嗰邊，即 係 一齊讀書。 因為我又有舅父啊，有兩個舅父啊，仲有我媽咪又結咗婚，生咗三個細路仔。咁我哋好多時都會去舅父度幫佢湊下，跟住我媽咪嗰度又幫我啲細佬湊下佢哋，教佢哋讀中文啊嗰啲咯。 係。 咦，咁都幾開心嘅喎，其實即係都大棒人喺嗰邊噶嘛，即係都唔算話係 即係唔係即係自己過去冇人嗰啲，又唔係嗰啲。不過 家庭生活。 系家庭生活 就唔系话即系年青人出街碰嗰啲啦， 都唔系嗰啲寄宿学校房款啦。 咁但系融入去嗰个外国人嘅圈子咧，对阿 Stephanie 嚟讲有冇难度噶？ 其实一部分嘅同学啦，咁始终都会有一啲会有歧视噶啦，咁啊叫你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啊，嗰啲 chinky 咁嗰啲都有，实有噶。咁但系咧好嘅多过，因为佢哋都。唔係好識香港嘅原來，即係香港係點㗎？係咪好似中國咁樣㗎？即係著曬嗰啲戲服啊， 係同埋一定係唐裝衫啊嘛，其實 保義保義皇帝嗰啲， 係啦， 因為我唔係啊， 唔係話俾你聽，其實好貴啊啲衫， 同埋仲文明過倫敦有時， 你喺倫敦嘅嗰陣， 我之前喺倫敦， 即係佢哋眼中係停留咗喺可能李小龍年代啊， 係啊， 即係嗰啲一定係珍寶海鮮房啊，即係嗰啲嘢。系一定系咁样样噶，咁你就话翻俾你知，其实香港唔系咁嘅， 唔系咁嘅，即系好靓，即系好似你呢度咁样，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新嘅嘢嘅咁样咯。 但系你当时喺你个班里面咧，多唔多其他地方嘅同学仔，即系英国以外？ 唔多，因为我嗰间比较 local 啲嘅 school 嚟嘅，就变咗全部都系外国人，同埋就算系 Chinese 咧，都系喺嗰度大嘅，其实佢哋唔讲中文嘅。 系。 Really reaching out for the other side. maybe climbing on rainbows, but baby, here goes. Dreams, they're for those who sleep. Life is for us to keep. And if you're wondering what this song is leading, make it with you. I really think that we could make it good. No, you don't know me well, and every little thing only time will tell. If you believe the things that I do. 一路重温翻呢个访问嗰阵咧，好多嘅感触噶，咁一嚟啊，记翻起当日即系访问佢嗰阵几咁心跳加速啊， 同埋仲有嗰、那个罗汉果水，我唔记得咗、哎，听翻先记得。 同埋佢又讲翻，即系原来佢点解会喺呢、這个流行经典五十年出现嘅因由啦。好，一阵间喺新闻过后咧，继续揾翻黎明志嘅访问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咧，我哋讲到 Let's call it today, call it 个 T 楞埋落去嘅 a day， 听落去咧有少少似 today, T O D A Y 咁样。今日咧，我哋再俾多少少一个字尾嘅 T 音楞落后面一个响音开头嘅字嘅例子。例如数字 1,2,3,4,5,6,7,8,9,10 个 8,E-I-G-H-T 有个 T 音啦 8,8,8,T sound 如果后面跟住一个响音开头的字例如 O-clock 那个 我们通常读 O-clock So 8 o'clock 八点钟啦 And it sounds exactly like 食咗个钟 8 o'clock 就唔使 O 啦，但系个 T 音愣住 8 o'clock 咁亦都系啦。如果我哋讲嘅系一啲比较 casual 啲嘅 Cockney 少少嘅英式英文当地口音咧，有啲人咧就会将佢咧个 T 音食咗，就变咗咧 8 o'clock 咁亦都得。再俾个完整啲嘅句子例子啦 ，I went to that place at 8 o'clock。I went to that place at 8 o'clock。我八点钟去咗嗰个地方。I went to that place at 咧个 T 音，又系啦个 T 音咧，我会楞埋落个 eight 度 at eight。I went to that place at place个 T 音楞埋落去个 o'clock 度。So went to that place at 8 o'clock。Went to that place at 8 o'clock。I went to that place at 8 o'clock。我咧八点钟嘅时候咧就去咗嗰个地方。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字尾嘅 T 音楞埋一个响音开头嘅字嘅读法。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2018年嘅一次难忘聚会，手下留情，永远怀念黎明诗。再遇归来，手下留情，我支持你系列第二季，有请 long time 老师嘅黎明诗。 是什么令你从这一行开始，即是有一些的蛛丝马迹啊，有些什么线啊，开始令到你同呢個演藝圈扯上一啲關係咧？ 哦，咁我有時即係我放暑假啦，幾年後放暑假翻嚟都會拍下廣告啦，有人揾你拍廣告，咁咪有啲人介紹咁樣啦，咁亦都拍過特約演員嘅戲咁樣，咁就嗰度叫做代客泊車，咁我做一個16岁嘅小朋友，但係當時我已經20岁噶啦。 哦，嚇， 係邊個做嘅套戲？ 套戲係有胡因夢啦， 係、 仲有一個導演，但係佢專拍嗰啲警察片，唔記得 叔叫咩？ 李修贤， 诶，李修贤系啦， 叫代客泊车， 代客泊车吓， 咁你就第一套你拍嘅嚟嘅， 系啦，咁我就做一个女学生咁样，因为我哥咧真系帮人代客泊车嗰啲人嚟嘅，咁佢要好辛苦咁搵钱供我去英国读书咁样， 系 嗰个古仔就系咁啦，咁跟住就出现咗咯。就咁样拍咯。 咁住先，嗱，系点解会揾你拍戏呢？即系你无端端行喺条街度，喂，靓女。 其实广告就系嘅，以前广告咧就会咁样有啲星探揾你嘅。 有嘢你撞过嘅？ 我都撞过， 一定撞过，我肯定你一定会撞 過。咁但系梗系唔得啦，系咪先？咁就要 check 佢哋先至再去， 系 即系见啊。 吓，即系惊佢呃人啊咁样。 系啊，但系嗰时又冇噶， 系 后期先至。 出現呃人嘅嘢， 會出人呃人嘅嘢啫嘛，以前唔會嘅，真係星探就係星探嘅。 係，咁你就真係拍咗廣告先嘅。 係啦，我有拍過屈臣氏汽水啦、朱古力啦， 屈臣氏汽水啊，哇，令人懷念 樽裝 汽水，係 啊， 玻璃樽噶嘛，係嘛，係啊， 即係好似而家啲可樂嗰啲樽咯。 係啊，係啊， 咁我拍過可樂啦，又拍過朱古力啦，拍過花王護髮素啦， 係啊， 嗰啲大爆值嗰啲。 但係嗰時拍屈臣氏汽水諗住，因為佢又唔記得個蓋樽蓋掩咧，可以換一套，即係好似打網球嗰啲咁樣，有個棉嘅波打嗰啲。咁我就同一個男仔就打完，跟住好辛苦咁樣，就揸住啲汽水飲。 就啜係啦， 但係當時係夏天嚟嘅。係咁夏天點咧？原來咧。佢真係唔係俾凍嘅汽水你飲嘅喎，佢係噴濕佢，跟住落一個二羅果汁液，令到個哇， 好凍啊，係啊， 真係嘅， 啊，因為多啲，因為落咗之後，跟住好多氣啡上嚟啊嘛， 係一啲都唔好飲嘅， 但係你就要扮到好好飲啊，演技就係咁樣練出嚟， 扮到好飲 啊，係，誒嗰陣時拍廣告咧，待遇好唔好噶？ 咁你細路女都唔會多啦，即係。千零兩千元那些咯， 但是千零兩千元放在以前那個年代算是挺好使的，一個年輕人來說， 但是他要用你全日的了，由朝早到黃昏真的先完的。 為什麼你又肯拍呢？是不是你已經覺得對於這個演藝圈有少少興趣的？有沒有 的？還是你以前那些呢，就對著你精我都精的時候，你對廣告有 fantasy 呢？ 汽水系细路仔中意饮噶啦， 系 雪糕又中意食噶啦，咁即系当时我喺英国嘅时候，我都系因为中意食麦当劳，所以入咗麦当劳做嘢啫。 系咩？咦？咁你两个好似佢都做过噶， 金钟啊，系啊，但嗰阵时你已经入咗行啦。 你做咗几多年先？ 我做咗一个暑假。 一個暑假，我做咗幾年喎。 嚇，幾年啊！ 我已經可以教人噶啦 ，train。 你 trainer 嚟嘅， 係啊。 你係做收銀嗰邊嘅，定係廚房嗰邊咧？ 通常你做咧，英國咧就由低做起嘅，一定要喺 lobby， 即係餐飲嘅餐廳度執嘢啊、掃地啊， 即係唔可以埋放飲機嗰度先嘅。 你一定要做到咁上下，就要用要做埋炸薯條啊，整fillet of fish 啊、蘋果批啊嗰啲嘢先嘅，跟住慢慢先至一路咁樣做。 即成个运作你已经完全知道晒， 知道晒噶。 咁如果你而家去到老麦，你见到啲人即系唔太规矩，你会唔会觉得唔得啊？咁样，即系你会唔会有噶？ 其实啲新鲜程度都系冇咁严谨咯， 即系比起以前 冻啲咯。 系以前好严谨噶， 以前系几多个字你要掉噶啦个包，要掉落个红色嘅边嗰度噶嘛。而家唔知仲有冇啦。 而家我知而冇啦， 系。 我哋即系可以交流下呢个， 知道系啊， 做老麦嘅状况。我同你交流一下，我成日俾人鬧嘅，以前就係俾你嗰啲青年鬧啊，係啊，話你做得唔夠好啊，啲肉咧搭得唔夠齊邊啊， 要喺中間啊嘛， 係啊，因為熱辣辣咧，你冚上去好易辣親手噶嘛，我成日俾人鬧嘅。 Just sit there, girl. I know that heart that's in your chest. It carries pain and so much stress. But you gotta let it go. Go, go, girl. Just close your eyes, I'll grab your waist. Next thing you know, you have your pace. Girl, you gotta let it go. Go, go, girl. I know you wanna get down. You do deserve to get down. come love it. By the way, what's your sign? I bet it is compatible with mine. Probably long lasting years down the line. I'm telling you, girl, you're a dime. Well, don't just sit there, girl. I know that heart that's in your chest, it carries pain and so much stress. But you gotta let it go. Go, go. Just close your eyes, I'll grab your waist. Next thing you know, you have your pace. Girl, you gotta let it go. Go, go. 咁嗰陣你做老媽嘅時候咧，其實你係 part time 嘅形式，即係放咗學之後翻工咁樣。 唔係，係星期六日啫。 哦， 咁但係暑假如果唔翻香港，咪做 full time 咯，哦、即係都係做四日嘅啫。 係， 因為咧你做第五日咧，你就白做嘅。 係， 點解咧？因為你交 税。係啊， 咁、哦、做四日嘅啫，咁咯。 係，但係最有趣嘅係佢，因為佢中意食。 係啊， 所以就做啦。 嗱，橫掂都係 唔係啊？因為你中意食咧，你到你熟咗咧，啲經理啊，或者你已經係有翻咁上下地位嘅時候，你可以將兩個魚柳整一個魚柳包，再加生菜， 係 嗱就係咁食咯。 嗱，個精結喺邊度咧？ 係 就係有地位有翻咁上緊。 冇錯啦，呢個真係 冇錯啦。因為小弟曾經喺節目當中都講過呢樣，我就整漢堡包嘅當年，我試過咧整咗四塊肉咧喺個 Big Mac 嗰度。 係。 跟住咧就俾個 trainer 發現咗，即、 哦、 刻啊俾人鬧喎，同埋抌咗我嗰個包喎，幾唔開心喎， 陰功咯， 係好陰功啊！由於我冇升到職，我仲係做緊 crew 嘅時候、啊、就發生咗呢件事啦。 咁大膽㗎？ 咦，咁我想問咧， 唔夠飽。 其實咁啊 ，Stephanie 你自己最中意食嘅係邊一隻包咧？ 我細個中意食魚柳包咯，quarter pounder 咯， 係， 所以就真係擺兩塊魚柳咁樣， 變曬生菜咯， 係， 咁啊好食啲嘅。 咁我哋想當年咧香港咧咪有啊，不過可能你嗰陣唔係香港，我哋咪有一個咧，即係你去老麥咧就有嗰個比賽係啦， 真係有嘅包， 真係有嘅包，汁洋葱夾青瓜，芝士生菜加芝麻，人人食個笑哈哈。 點解你會知嘅？ 我有翻嚟噶嘛？ 哦，係啊，你有冇？ 我依家仲喺度嘅，我七八年定七九年先去英國。 哦，咦係喎，你有冇參加呢個比賽，然之後得到個漢堡包咧？ 個手勢噶嘛？ 其實倫敦都有嘅，喺 Burger King 咧就喺收音機聽到嘅。咁佢就話，如果你去買一個 Whopper， 即係嗰個 包， 跟住佢就話 It's flaming tasty， 咁咧你就可以攞多一個啦。 哇！咁好，講一句啫。 但係佢 Whopper 本身已經好大個噶咯， 係啊， 你唔 好理， 唔好理， 你唔好理，係啦，你唔好理我，冇錯啦，哇，咁好一句啫喎， 一句就可以攞到一個包。咁我同我妹咧放學咧，哇，快啲去啦咁啊，就買一個就送一個咯。總之你要講咗呢句説話就得啦。 即係兩個人可以 一人一個咯， 一個包，係 啦， 哇，真係正啊！而家冇呢啲嘢啦。 喂，而最有趣嘅就係咧，我哋聽到咧，即係阿 Stephanie 講咧，就因為佢中意做嗰樣嘢，所以咧中意食嗰樣嘢，所以佢去做啦。咁因為你中意食雪糕、飲汽水，所以你就拍嗰啲嘅廣告啦。就因為純粹係因為呢啲原因嘅啫。 同埋都有啲好奇咯，想知道廣告係點樣拍啊咁樣。有啲好奇想睇下佢哋嘅，即係譬如好似做電台，我都好想知道你哋係平時係點樣 嘅。我咪就係咁睇， 都係 hea 下咁啊。 即係想像力就係睇你哋坐喺邊度，係做緊啲乜嘢咁樣。 係， 即係會好奇呢啲咯。 咁結果你開始拍廣告嗰陣係令你失望啊，定係驚喜咧？其實。 嗰杯果子鹽嘅可樂就失望啲， 係啦。咁但係其他嘢都 OK 嘅，即係可以見識多啲唔同嘅嘢咯。我覺得 係 啊， 係咁而因此咧，亦都令到你有機會咧，就拍咗頭先講過嗰套《待客泊車》啦。 係啦， 係咁啊，亦都第一次做演員咯。 係啊， 咁啊，當時嘅情況係點樣樣咧？ 咁你喺度坐低，咁介紹咗個導演俾你識，咁啊，跟住就教你點樣做戲。啊，你就係講兩句嘢，跟住講幾句嘢，你就係周圍望，好似好好奇咁睇人哋屋企係點咁樣嗰啲。即係個導演會教你點樣做， 係係 拍廣告都係咁樣㗎。 你適唔適應到啊？嗰啲話 適應到嘅，我當玩啫嘛。 咁但係你中唔中意嗰個氣氛啊？咁樣 都幾得意嘅 嚇。 再哭，忘记把前事，傻女。 赠你梦句子，想讲给你知，难制止，无意地怀念，人笑痴，面对着镜子，有点放肆，用散乱无知，想抑郁制止。 谂过话即系哦好啦，我全职入呢一行啦，最尾嘅，所以就拍完嗰度代下拍车之后咧，就翻翻英国 继续读书啦。 跟住发生咩事咧？ 哦，跟住又因为嗰阵时华埠小姐又选啊嘛，咁我妈咪咧都帮手搞嘅。咁但唔係因為咁樣所以攞獎啊，因為嗰啲評判咧係我哋唔識嘅，咁當時嗰啲評判都好犀利㗎，有黃天林係咪？ 哦，天林叔， 天林叔嚇， 咁跟住又有謝賢、迪波拉啊， 四哥 喺就喺倫敦嘅唐人埠嗰度。做呢個華埠小姐嘅評判嚇， 咁啊孫詠恩同阿林嘉華做司儀， 哇，大卡司喎， 咁啊嘉賓就係羅文啦，唱歌， 哇， 都好犀利㗎， 其實好港姐嘅一個 mini 版咁樣喎，係勁。 首先嗱，我想了解一下先，即係每一個華埠都有佢嘅特色啦。咁好啦，倫敦嘅華埠個世界大唔大㗎？其實 都唔係好大，即係佢唔係真係喺倫敦，佢哋喺埠。第啲細啲嘅埠仔或者遠啲嘅地方，再結集埋就喺倫敦度選咯，咁就叫做倫敦華埠小姐噶啦。 係係，咁你嗰屆係唔係第一屆嚟噶啦？係咪？即係已經之前已經係咪？ 嗰屆第一屆， 第一屆咁勁卡士，你媽咪好勁喎，有份搞可以揾到攞 嘅少少嘢幫手，因為佢哋都係識曬唐人街啲人啦，咁或者有啲嘢啊，招呼佢哋喺邊間餐廳度食飯啊，咁嗰啲。或者啲 crew 啊食飯啊，或者啲評判幾時喺邊度食飯嗰啲，佢都會幫我哋安排咁樣咯。 係係，咁當時嗱，即係香港小姐我睇得多啦。 係， 咁究竟啊選呢個倫敦嘅華埠小姐啊，有啲咩環節係點樣嘅咧？成件事 簡單啲嘅，係即係唔會好似香港小姐咁又要去邊度 train， 又要 train 幾多個月嗰啲，即係好快即係。一件泳衣啦，即係一件頭嗰啲啦，咁晚裝啦，同埋旗袍嘅啫，係三樣嘢嘅啫。 咁但都有嗰啲司儀對答環節噶嘛，係嘛？即係阿嘉華哥可能問你好啦，一號嘅黎明師， 係 抽個信封先。 你好，嘉華哥，抽個信封先。 係嗱，呢條就問你咧。如果有一日咧，你當選咗華埠小姐嘅話咧，你翻香港你會做啲咩啊？咁有冇答呢啲問題噶？ 唔係呢個問題，佢問你，佢我好記得佢問我啊，俾個三個男仔俾你揀， 係 咁第一個咧好花 fit 嘅，係好有錢好靚仔， 係 但係咧佢唔專一啦咁樣。第二個咧就係好木獨啦，又唔靚啦，但係就好老實，佢一定會中意你一世嘅。係咁第三個咧就好中意古董。就中意得多過你添，唔係多，即係佢唔係咁中意，即係佢係好中意摸住啲古董，但係多過中意你嘅，咁你會揀邊個咧？咁樣，咁我就揀咗古董咯。 係， 點解咧？點解咧？ 因為我老咗，佢都會中意我嘛。 哦，即係咁答嘅，即係嘉偉哥咁問你。 我哋咪喺度笑咯，咁 係。咦？咁你答得幾好喎？呢個題目 OK 喎。唔係因為可能咧，大家會諗，我通常啲佳麗咧，想即係顯示到自己係好嘅咧，一定係揀第二個。 即系唔系睇样嘅，就系、是、爱你一世。咁、但系你拣呢个好巧妙，我觉得你好聪明，因为佢冇讲到佢个样系咪丑样啦。 系啊， 第一 啊嘛， 系啦。第二就系、是、我 最我都中意古董嘅，其实。 同埋有个 get 喺度嘛，即系唔会老嘛。 系啦系啦， 啊呢个几好笑啊！你即刻谂出嚟嘅。 咁我越老咪越中意我咯，因为古董嘅嘢，我又中意系咪先？佢买嚟我哋有得欣赏。 系系，咁系交下歌问你嘅呢条题目。 系我唔记得咗两个一齐嘅。 你后来咧翻嚟香港入咗行之后咧，有冇撞翻嘉华哥啊？ 啱啱最近流行经典撞到咯。啱佢唔认得我噶啦，佢唔认得咁耐，三十几年前咯。 系，但系中间就即系中间就冇 联络过噶，咁、哦、变咗唔会认得咯。但 系 即系我梗系认得佢啦， 系 因为睇少年警讯噶嘛，当年都有， 我都系少年警讯嚟。 唔知第几届少年警讯嘅话剧比赛噶，攞第三添啦，系啊！ 少年警讯都有话剧， 好多嘢搞嘅少年警讯， 系啊！叫年轻人唔好吸毒嗰啲咧，反系好壮志骄阳嗰啲咧，系啊！咁啊，嗰个比赛你攞第几啊？后尾 第二， 系 我妹第三咁咯，咁有一个混血儿啦，真系就攞第一咯。 咁你得到啲咩咧？ 系奖品系咩啊？ 得到唔知。300磅嘅啫，跟住有个奖咁咯，咁嗰啲衫就俾晒你咁样，即系譬如叫晚装同埋， 嗰叫泳衣啊， 泳衣自己嘅， 系啊， 对鞋啊，咁佢会大会会俾你买呢啲嘢，自己拣嘅咁， 系系，咁啊跟住令到你有咩生活上嘅改变咧？即系譬如你呢件事之后， 咁因为我妈咪咧就喺唐人街咧有一间越南小食啦，有一间系租裙褂啊、化妆啊，同埋有一间饼铺咁样嘅，咁嗰啲人我哋当时就成日都落去帮手嘅。即 系 帮手卖饼啊，或者系拎啲越南河粉俾人啦，咁嗰啲人咧就好多时，即系听翻啲朋友讲咧，就佢哋特登就入嚟睇下华发小姐， 装下呢 个 姿 势 先， 系咯嗰啲 咯。咁装下就对你有咩影响呢？吓， 冇乜嘢噶，我 系咁，但系同后边入行有咩关系？有冇关系？ 冇关系噶，其实都系、即系其实嗰阵时，即系迪波拉佢哋都有提过话啊，你有冇兴趣翻去做艺人啊？咁样咁，但系我仲系读紧书，我话迟啲先啦，咁样或者多谢你啊，咁样迟啲先啦，咁样跟住就冇咗啦，咁大家都冇联络噶， 系 啊。 真系非常之令人怀念嘅一个访问啦，咁啊， 呢个 访问有机会大家就听过啦，咁但系咧，二来咧就有啲好珍贵嘅声音咧，就大家应该系从来冇听过嘅。 系点样攞翻嚟噶？ 咁就系咧，我第一次就 send 个短信俾黎明斯，就邀请佢上嚟手下留情做访问。当时咧，佢就 send 咗一堆 message 俾我嘅。咁既然今日我哋一齐去怀念啊 Stephanie 啦，我哋俾大家听翻当时咧，佢系点样答复我噶咯噃？听翻啦，喺我电话入边噶。 Hello， 刘伟恒，我是 Stephanie 啊，你可以叫我 Stephanie 或者师妹都得噶。阿黄奕咧，佢哋成班以前我哋90年代咧，都系叫我做师妹嘅。谢你欣赏我同埋支持我。咁咧，可以啊，下个星期三即系10号，我 OK 噶，12点到2点啊嘛，系嘛？嗱，我啲时间咧都 flexible 嘅。咁如果你系就星期三，咁我12点到2点咯。咁我会同埋我一个朋友一齐过嚟嘅，佢陪我过嚟 ，OK？我都好期望见下你真人个样子，我就净系听收音机听到你哋个节目，你哋把声，但系就冇见过你哋个样子。Anyway， 同你哋讲声 Happy New Year 先啦。不好意思啊，头先我揸紧车，所以唔方便复你，而家先复你啫。 冇错啦， 哎呀，好开心啊，听到你。 我有回佢嘅，系啦，呢个就系第一次咧，就系应该2018年啦。咁啊，我哋就透过阿黄奕 黄老板 介绍啦，咁跟住咧就。佢就亦都俾咗 Stephanie 嘅电话我啦，咁跟住我就 即系再讲下上嚟呢个节目做乜嘢啦。咁、然后佢就有头先个回复啦。哎呀，真系令人好感动嘅一啲说话系。我听咗，我今即系呢几日第二次听嘅，都相当之感动嘅吓。 继续 keep 住啦，即系呢啲系系啊，呢啲系会 keep 住。 其实后边仲有啲系对话嘅，系都好精彩下嘅，系啊。不过就算啦，系啊，我哋就系话翻俾大家知头先嗰啲够啦。 嗯， 听晚继续有我哋 Stephanie 怀念黎明斯嘅一个访问重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一连五日访港，在尖沙咀码头泊岸，免费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和团体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雪龙二号访港意义非凡，期望香港青年把握机会与国家顶尖科学家交流。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相信，今次活动可激发香港青年对探索极地的兴趣和热情。私隐专员公署日前公布数码港资料外泄事故调查报告，指源于五项缺失，包括资讯系统欠缺有效侦测措施。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数码港表示已经跟进网络安全专家就资讯系统保安提出的16项建议，当中15项已经完成，亦都委托独立顾问监控暗网等。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建议政府成立队伍，统筹协助不同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问题。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表示，当局正是计划引入内地的数据安全经验和相关机构，包括进行网络攻防演练，加强香港网络安全生态。海关侦破涉嫌利用空运货物走私的案件，在两台空气压缩机内检获重146公斤的怀疑走私黄金，估计市值大约8400万元，是海关有纪录以来检获最大宗的黄金走私案，拘捕一名男子。海关表示，上个月27号近凌晨时分，根据风险评估，拣选一件赴运到日本的货物检查，其中有两个不同型号的空气压缩机，经 X 光检查发现密度相当高，海关锁定密度最高的部分，即是摩打，作深入检查，刮走金属片的银色油漆之后，发现内层是金色，怀疑不法分子以铸造黄金作机器组件的方式逃避检查。美国、英国和澳洲据报计划吸纳日本加入三方安全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英澳不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断释放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扩员信号，有拉部分国家入伙，加剧亚太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毛宁说，中方反对有关国家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他又说，日本尤其应当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8,96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209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1.84，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8，人民币7.232，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3.02美元，卖出2,333.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听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炎热。 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没有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璐饰演的女主角谷桥，表面睇起嚟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并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的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好啦，晚上时间9:36啦。咁啊，头先咧就无论系喺呢个访问黎明斯前，即系个头段，至到头先，我再讲翻咧，都即系对于小弟做呢个访问嗰种嘅心情嘅紧张，以及难为情咧，都系表露无遗噶。 我想问，咁黎明斯嚟之前咧，你有冇啲咩嘅生理反应咧？即系个 心跳加速 嗰啲啊，心劲跳啊， 加油啦！ 即系忐忑啊，毛管冻啊，咁嗰啲 咧，加油啦！你觉得佢有冇腼腆嘅咩？ 其实我真系唔记得咗。 你有講㗎，你喺個訪問度都有講，喺劉慧恆嗰今日個樣有啲古怪。 咁點都會講嘅， 教氣 係點都會講嘅。但哦，你真係有嘅， 有梗有啦，人之常情啦。 但你多唔多咧？即係多唔多呢一種咧？見到一啲可能係叫做以前嘅一啲偶像啊，又或者你好喜歡嘅人嘅嘉賓，然後真係喺你眼前出現同你傾偈，你多唔多有呢種咁樣嘅反應咧？ 啱啲講，不如講下你先啦。 點解我咁問呢？就係因為呢， 又係講我 問下啫。因為 你今日狀態好啊嘛， 因為我即係我已經不下 N 次咧，我都有講，因為係一個叫做啊，經過咗呢一行啊入行嘅洗禮咧，係令到你有某一啲嘅感覺咧，係會減淡咗，甚至乎失去嘅。 我冇喎，我從來都冇喎。 即系你就真系要经历下对面街嗰啲嘅劳役事件啦。即系因为咧，以前啱啱入行嘅时候，即系 training 紧嘅嗰个年代咧，经常都会有人啊，即系嗰啲导师啊，又或者唔系导师都好啦，即系嗰啲知名嘅节目主持啊等等咧，咁佢哋咧就间唔中都会见到你咁样傻下傻下嗰啲咧，佢就会话：喂，你见到啲大明星，唔该你，佢哋真系用呢种语气，唔该你啊，你唔好发癫啊，你唔好失礼个台啊，即系会系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好细个你个心态。 我最知道你啲语气喺边度翻嚟。 咁啊，梗系啦。咁咧跟住咧就会即系你会记住，因为佢哋真系好鬼恶噶嘛。咁所以你就会记住，哦，有啲咩人喺你眼前出现咧，你都唔可以哇，冲埋去影相啦咁样嗰啲嘢。 呢个我都明噶，我都系咁样嘅。喂，一阵间啊。见到阿勤上嚟啊， 醒定啲啊， 系啊， 系啊，你唔好出埋影相啊，你工作人员嚟噶嗰啲咯。 但系套用阿梁丽勤头先讲啊，嗰个叫生理反应系压制不到噶嘛，因为人非草木，哪会无情咧？ 冇错，咁所唔系，但系咧，我其实咧有好多咧，我都即減到好低嘅啦，咁當然啦，你真係要去到一個叫做超級偶像嘅嗰個界別咧，你就真係。点样压住都好啦，你都系忍唔住咧，系会喺个手指罅度流翻啲出嚟嘅。咁我记得咧，即系当年啊，第一个令到我觉得哇嘅系边个咧？咁嗱，呢个唔系我嘅偶像嚟嘅，但系咧，我觉得佢一出现嗰种艳光咧，系令到我系忍唔住系望到呆咗嘅。嗰一位系叫做叶玉卿小姐。因为当时咧，我到而家个画面都系好强烈嘅。其实有几 系咪挡不住的风 采？唔系，系啊，系嗰个年代啊，系啊。因为有几个画面都好强烈嘅。 又识 噶 喎， 佢系识呢啲啊，佢会揾翻噶嘛。咁咧，呢一个画面咧就系喺当年对面街电台嘅 canteen。 咁嗰陣個 canteen 仲係一個好大嘅 canteen 啦，跟住咧係阿輕輕行過門口，然之後望入嚟，咁當時咧就係 lunch hour， 大家食緊飯。咁阿陳輝雄先生，即係我哋叫阿輝雄做大師兄噶嘛，以前。咁阿輝雄喺度嘅時候咧，跟住突然之間咧，阿輕輕行過一望入嚟嘅時候咧，就見到陳輝雄。咁於是咧就係嗰啲咧，嗰啲。哦，你啊你啊，咁然之后互相搵只手指咧指住对方，你啊你啊你啊，咁样理咗一大轮，唔知系跟住喺度唔知讲啲乜嘢，但系佢哋个距离好远嘅， 即系佢两个， 佢两个 就阿大师兄同阿叶耀兴 系啦， 就 V 运啦， 系啦，你啊你啊，你上次又唔知乜乜咁样讲咗一大堆嘢，因为佢哋距离好远啊，我谂嗰度有廿公尺远咁上下啦。咁然後不停喺度理啊理，跟住我哋就喺中間食緊飯嘅時候咧， 攣飯啦，唔係流鼻血， 係唔 係流鼻血？ 唔係咁啊，輕輕著得好密實嘅，當時穿著一件白恤衫嘅，我記得。 我唔理啊。 咁跟住大家係會唔記得將嗰口飯擺落個口，即係你揸住個匙羹畢咗個飯，咁然之後到你清醒啊，輕輕走咗嚟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你 hold 住只匙羹好耐，冇將佢擺落口，因為你會覺得哇明星啊咁樣啦。第一下係咁，第二下咧就係王菲喺我面前經過咯，即係當年係我哋唔知點樣坐咗喺個 lobby 嗰度，唔知做乜嘅，跟住突然之間王菲經過咧，咁好似飄過咁，跟住啊王菲啊咁樣咯，即係有呢兩下嘅畫面，我係個印象好深刻嘅。咁但係好啦，真係去到自己咧。入咗港台啦，就可以开始咧用自己嘅能力咧去约嘉宾翻嚟做访问嘅时候咧， 系 跟住咧呢一位嘉宾咧系令到我觉得咧真系不能自拔嘅，因为我攞到佢电话之后咧，我系有打电话俾佢，系喺电话里面已经倾过，我倾电话嘅时候咧，我都已经觉得好忐忑，死啦，我打唔打好咧？我有谂过叫你，我有谂过叫你约嘅，咁但系咧，我都系觉得系应该系要出自我手嘅咁于是乎咧，我就约咗佢，同埋 一定系一啲骑呢嘅 唔骑，跟住我就约咗佢同埋佢嘅一个 partner 上嚟啦。 哎呀，我知啦， 系啦，咁跟住咧，其实有后著，系有后著噶，因为咧，我哋咪会去接。artist 嘅，我哋会永远都系好有礼貌地一齐喺 lobby 出现噶嘛。但嗰次我唔敢去 lobby 啊，我一路都喺隔篱嗰间房嗰度企喺度喺度震，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咁样死咯。 一息昏沉的光线，门外火不息一再燃，任日月飞奔似箭，爱心始终不变迁。为盼每天愿吻你千亿遍，奉献出真心和爱护。为你，将一生之恋都为你摆亮，为盼你放进心里面，留在永远中不改变。爱的光线，令爱火不息一再燃。梦幻内画不清界线，愉快中天天苦离天。每晚与每天望你的娇脸，是我的新生和信念。为你，将一生之恋都为你。为盼你放进心里面，留在永远中不改变。愿与你每日去发现，爱恋天天感 好啦，咁即係刘伟恒去接嘉宾嘅时候，我就喺个 studio 里面呢就非常之忐忑，死咁样啦。咁但其实呢我都准备咗一啲特别嘅嘢呢去招呼我两位嘉宾嘅，就係讲嘅係阿星哥同埋阿华哥啦。 王良星先生同埋苏德华先生。 係啦，咁跟住呢我记得呢刘伟恒都有拍低咗呢条片㗎。 係咩？ 係呀，我有问佢即係我就话有啲嘢呢我即 係 收埋咗几十年喺个脑嗰度呢一路都问唔到呢啲问题。係啦，咁我就问咗华哥，我就同华哥讲，因为咁讲，有啲说话想同佢哋讲，我就同华哥讲，我就话华哥 ，I love you 咁样。咁跟住咧，阿华哥咧就好惊嘅个样。咁然后咧， 嗰个就有啲咁嘅人嘅。 系啦，跟住到星哥啦，星哥咧我就同阿星哥讲 ，Will you marry me 嘅？咁然后星哥就喺度笑嘅。跟住后屘咧，星哥系俾咗个拥抱我噶。 系 喺呢条片里面系有嘅。 嗰条片你有冇 keep 住啊？ 條片我喺我哋個平台上面應該有啩。 哦，係咩？哇！ 係啦，咁跟住仲有咧，就係咁。 即係所以話咧，好事傳千里。 係啊，係啊，冇錯啊，係啊。 呢啲嘢唔好亂咁擺上社交平台。 咁咧，跟住咧， 流芳百世 就 呢啲啊。 最尾咧，咁我哋永遠都係咁啊！訪問完之後咧，跟住我哋要影相啦。咁我今次我就唔係選擇琴嘅。我係我有分別有同佢哋一齊合照啦，再加上有一張相，我係要求星哥，我話你唔好望我，你望住個鏡頭啊咁樣，咁佢咪望住個鏡頭咯。跟住我喺呢個時候咧，我係拖住咗佢隻手，就係呢張，大家可以過下目。 自肥啊！自肥嘅計劃，原來以前已經有噶啦。 最初係好驚嘅，但係去到玩開咗嘅時候咧，我就唔理咁多啦。你睇下，星哥幾人在。就系咁样咯， 好 多谢各位。 而家讲起都仲系啲春春荡漾嘅，真系 呢啲真系 collection 嚟噶。 系 你睇我个样， 好得。我即系到你，系小弟啊， 轮到小弟啊。 Lucas 嘅午夜情人 Dream Girl， 好啦，当我即系喺收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咁我喺度思考啦。即系如果我话 Dicky 即系张伟健先生咧。咁大家一定太估到啦，因为已经不下一次我话啊，佢系我 大帅哥 系啦，儿时嘅青春期偶像，一直伴我成长。咁然后我就谂啊，究竟仲有啲咩嘅嘉宾系我觉得系心跳紧张？其实仲有好多嘅，即系例如我哋嗰次去歌神阿 Sam 哥屋企，我仲借用咗佢嘅厕所啊，我忍咗好耐先至问可唔可以借厕所。 其实真系觉得与有荣焉噶，我都有借 歌神嘅厕所， 我都有借。 我仲记得系水晶版翅板嚟嘅。好啦，咁啊，仲有好多，即系例如我哋我成日 你后援会嗰啲嘉宾，你都次次心跳噶啦， 仲一啲挂喺嘴边，就例如可能我哋访问过。阿蒋生， 万 子良哥， 我仲送 左人收工， 系啦，我仲送佢上的士添，临闩门之前话。 蒋生 慢行啊，喂，真系太多，咁所以我就试下将个 angle 调翻转啦。即系其实我哋除咗系嗰个人会令到我哋心跳之外啊，你嘅紧张程度亦都会令到你心跳噶嘛。我就谂翻起自己人生第一次做访问嘅时候， 就音都走埋， 哇！真系心跳到不得了啊！我记得咧，嗰日咧系嗰时曾经有一个嘅平台啦，已经冇咗啦，叫做 Team Power 啊， 系啦。咁啊，好多时我哋一啲二台以前嘅同事都系由 Team Power 即系叫做慢慢培育出嚟啦，即系苏动音乐嘅波城都喺嗰度出嚟。 你系咪咧？ 我都系嗰度做出嚟嘅。咁啊，曾经有个节目叫做校园本女咁样。咁啊，嗰阵时就僆仔试下去做啦。哦，好啦，咁啊试下去做。咁啊咁啱当时嘅监制咧就系我哋一位前同事阿子维。咁佢就系我嘅监制啦。咁佢话喂，我帮你约咗个嘉宾。见系你，我特登约呢对嘅嘉宾俾你，系边个 咧？ Super Girls， 约咗五个女孩子上嚟，系啦，咁我就紧张啦。咁首先咧，我已经准备咗三张 SD， 再加两只 MD， 一次过五部机 run。 有冇录个电脑？ 冇电脑，因为冇电脑啊！我系惊到咁嘅程度，系要一次过录晒咁多部机嘅。 系 咁啊！阿子维话知我惊，咁所以佢话今次咧，嗱，今次呢个访问咧，我会傍住你一齐做啦，咁样。咁我记得全程咧，其实嗰阵时喺对面 C3B 啊，即系隔篱个录音室嗰度做啦。咁五位女孩子坐对面，我同阿玲咧就坐喺咪温嗰个位。 但系得你自己一个人啊？ 唔系，阿玲同我一齐做啊？ 唔系唔系，平时咧， 平时冇啊！呢个我第一个嘅访问 嚟 噶，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咁我系好紧张啦。咁其实全程我后屘听翻嗰条录音咧，其实全程都系阿玲去叫做去做访问咧，直情系佢做。咁我好记得咧，我系讲错一句说话嘅。咁喺个题目入边有讲起佢哋分享一次自己去游学嘅经历啦，咁样。咁我唔记得系边位啦。咁佢话哦，我嗰阵时都廿几岁嘅时候，即系大学毕业之后，先至自己一个去旅行咁样。咁我嗰句，咁、都年纪好大噶咯。 好惨啊！咁人哋嘅反应系点样咧？ 阿玲嘅即刻帮我斗啦，衰仔唔识讲嘢。 咁对家反应又系点？ 对家应该唔记得，因为后屘做后援会嘅时候已经冇提呢件事。重复的跟替去拣无谓的姿势，边套紧边套跨，边套要很稳，边套上眼不简单，才可担当你承诺。今晚运动弹，明明。装作清高，灵魂呼叫，欢送点可会更加好？人人在指点教导，给我画图。其实边套，只有一套分数。Don't you wanna strip down？贪高赞，镜子选太凄惨，宁愿心口配印花，一句没大话。明明知道本身有多好，谈情交际都不懂一世对偏高。人人论得体尺度，不要再做，别再边套，未留不步摆渡。Don't you wanna strip down？回复人性，书籍好比生命，不讲价值，谁话未知？Come on, baby, come on. Don't you wanna strip down? 我揾嚟有 Super Girls 嘅睡衣派对， 第一次令到一哥心动， 紧张嘅， 有五个女仔又靓女咁样坐喺度， 系紧张嘅， 真系入咗啲行真系不得了啊！ 所以做咗后援会之后唔得啊，我唔得，我意思系 边方面唔得？ 睇得太多靓女，我发现我最爱嘅都系我老婆啊！ 阿嫂听紧啊， 好啦。 真系唔知点算， 我都接唔到人 反应咯、啊。 好啦， 喂，你都要顾下你啲拍档感受啊，大佬啊，系咯， 系啦，咁啊。阿梁丽琴揾翻嗰条诶， 向孤箭射嗰条。我而家等紧阿星哥揽我嗰嘢啊！喂，真系人生有一次咁样嘅机会，咪人人有啊！ 系啊，呢个节目真系啊！ 同埋喺后楼梯同阿万梓良先生啊， 系啊，呼吸嗰啲状态， 阻人呼吸，烧你爆掌啊！ 佢哋同阿万梓哥呼吸啊！ 咁我小弟咧就有，其实有好多种原因咧，令到你即系开始嗰个访问之前咧系心动啊，或者紧张嘅咁除咗头先，譬如梁丽琴讲嗰啲，见到啲天王巨星啊，即系遥不可及嘅，突然之间出现喺你面前，咁啊会心动啦。咁或者系一哥，即系第一次做访问，口震震又会紧张啦。咁我咧， 就即係嗰啲黎明斯頭先我哋講咗啦，咁鄭秀文好似冇講過，咁有機會再講啦。咁我想講一個經歷，就係嗰件事呢其實因為側邊啲流羅而引發嘅。咁場景呢亦都係喺發生喺港台嘅 canteen 嘅。咁話說呢，就當時小弟應該入咗行冇幾耐啦，咁我就即係做音樂節目，咁有機會呢就會訪問一啲歌手。 嗯， 我哋首先我唔讲我中唔中意呢位歌手先啦，即系唔好讲呢样嘢住。 你阵间会开边个歌手？ 我想唔想回应呢个题目啊？系啊，咁首先咧就系无端端咧，咁就喺我记得我过嚟买嘢食，喺楼下买嘢食，咁突然之间咧就有一啲咧，即系我约咗嗰位嘉宾咧，咁啊佢咁啱咧就可能准备嚟做我个访问之前咧，佢就去港台强天食嘢，咁我就喺度啊，咁啊介绍第一次见面啦，介绍啦，咁咧，當時個場面就係好尷尬。咁有一啲側邊嘅唱片公司嘅人好大聲，喺成個 canteen 度。哦，佢好中意你噶。 係啦，好大聲，劉偉恆好中意你噶。成個港台 canteen 係 都望住我，以及我要訪問嗰個嘉賓。 係。 咁當時咧，其實係好尷尬嘅。嗱，首先我再唔講我中唔中意佢先啦。咁呢件事咧，喺嗰一刻咧，就令到我。即系真系面红， 身败名裂， 面红啊，面红啊！咁啊，而咧引发到跟住咧，好啦，你谂下，我要带住呢个情绪去即系做访问啊，喺八号房咁样， 系咪？我喺咪度噶？ 你唔喺度，唔系，系纯粹我同你做访问嘅啫，即系一个好普通嘅访问，出新碟，即系嗰啲咩新歌宣传啊，首歌写咗几耐啊，对呢只碟有咩期望？其实讲呢。但系咧，其實係因為喺 canteen 俾人笑咗一次咁樣，佢好似好大聲，全條街都聽到嘅時候咧，咁嗰個訪問咧就令我覺得好難做啦，即係嗰個尷尬啦，同埋因為咧咁嗰個都係一個好紅嘅 artist 嚟噶嘛，咁佢突然之間嚟有女仔嚟嘅，仲要咁有個男仔坐喺隔離，咁頭先咧喺條街度咧就嗌通咗街啦， 然後你哋兩個孤男寡女， 係啦，就喺間房，咁我就會覺得，因為我究竟係點樣去？去我又唔好嚟話，其實頭先佢哋咧整蠱我啫，佢哋開下玩笑，你唔好介意。 其實我好憎你啊，咁。 咁我又唔會咁講，不過就係咁樣咯，就係咁樣啦。 哦，播歌啦。 係啊，就係佢啦。第一次我哋嘅相遇咧，就係喺一個咁尷尬嘅情況之下發生噶。 我反而我想知道邊個唱片公司嘅同事咁多口喎、 啊。我今日話俾你知啦。車窗中雙手將禮物抱緊，身裝衣飾與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想用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尽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道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娱乐我吧，我便幸会今没有眼泪要流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 唱歌嘅系刘咏琪啊，歌名叫做《灰姑娘》啊。 系啦，至于咧大声讲嘢嗰个人咧，我哋讲出嚟都冇用噶啦，因为大家唔识佢 嘅。我哋有熟嘅。 系啦，我终于都知点解啦，因为佢啊。 拜拜。 拜。